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雨嫣然对荣浩的话很不以为然， 不就是念了首词吗？要不要这么大惊小怪？ 当年太宗皇帝也是念了首诗，被叶慎听到，庄臣看相先生说他有真龙之相，投靠他手下，日后果然成就大业。 你拿这西戎人比太宗？ 不，我是说我会看相。 荣浩出言讽刺，见雨嫣然一副要当真的样子，气得火冒三丈。 我当然是说这西戎人像太宗当年一样有野心了，你这个猪脑子还不快带着小颜回宫，我真是一刀捅死你的心都有。 雨嫣然被他骂了一顿，摸了摸鼻子，只能带着颜君玉走了。但他这人也是不肯吃亏的性子，都走到门口了，忽然回过头来朝着荣浩笑道， 你这白面书生哪来的刀捅我？别是那个西戎人刚刚送你的定情信物吧？ 雨嫣然这话一说，气得荣浩浑身发抖，刚想过来揍他，他早拎起颜君玉上了马，一溜烟跑了。 去！ 雨嫣然虽然和荣浩斗嘴，但对正事儿还是上心的，嫌颜君玉慢，干脆自己骑马带着颜君玉一路飞驰就回了宫。颜君玉被他带着骑在马上，见他神色凝重，忍不住问道， 这要打仗了吗？ 嗯，怎么突然这么问？ 你不是说蒙苍掌兵之后西戎再也没有败过吗？ 不过小战役罢了，况且西戎一直不缺好将军。 那他们缺什么？ 雨嫣然不说话了，但颜君玉也猜到了，他也看过刘邦和韩信那个韩信将兵的典故，知道西戎不缺将军，他们缺一个能统一五胡并且有雄才大略的皇帝。荣浩之所以这样如临大敌，是因为他觉得赫连就是那个皇帝。想到这里，颜君玉不由得也有点慌起来，偏偏天也快黑了，天边残阳如血，更加像是末日要来了一般。他想起父亲跟自己说过的战场惨状，顿时觉得这繁华的京城都成了一击即碎的幻象。好在雨嫣然的马跑得快，一路向东，在宫中也没停下，等到进了东宫，见到司红堂的灯，他才觉得心下稍定。太子仍然在灯下看书，雨嫣然先凑上去耳语了几句，太子只淡淡说了句知道了，就让他下去了。颜君玉坐在他对面的榻边上，大概是马跑得太急，仍然觉得惊魂未定，心跳不止。 怎么了？ 太子忽然问道。颜君玉闷闷地回答， 没怎么。 太子招了招手，颜君玉乖乖过去，以为太子要摸他脑袋，连头都伸了过去，太子却忽然道， 坐下来。 颜君玉依言坐下，只觉得身上一暖，太子竟然伸出手来就这样抱住了他。太子身上仍然有非常清冽好闻的香味，怀抱却是暖和又宽厚的，他一面抱着颜君玉，一面伸手摸着他的脊背，像给小孩子顺毛一般。 小颜被吓到了，那西戎人这么吓人吗？ 颜君玉听见他带着笑意的声音在自己耳边说道，不觉有些脸红，小声辩解道， 都是荣浩说那西戎王子像太宗皇帝。 是吗？我小时候也有老宫女说我像太宗皇帝呢，不知道我和那西戎人谁更像。 肯定你更像。 颜君玉虽然没见过太宗皇帝的画像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笃定。太子笑了， 既然这样，小颜就更不用怕了。 颜君玉点点头，更加不好意思了，但是这样抱着太子又挺舒服的，正摸不准要不要松手时，只听见太子又忽然道， 小颜今天骑马掉东西了吗？ 颜君玉有点茫然。 没有啊，我出去的时候骑得慢，回来的时候雨嫣然带着我，不会掉东西的。怎么了？ 啊，没什么。 他收回了手，颜君玉也不好继续抱着了，只能也收回手来，顿时觉得有点空落落的。 再面对面看看太子更觉得不好意思了，只好笑起来摸了摸脑袋。太子倒没笑他，只是打量了他一下，忽然道， 小颜说话不算话。 我没有。 严君玉十分惊讶，太子看着他问道， 那你今天怎么跟着敖姬他们跑到宫外去了？不是说好了要一天到晚都跟着我的吗？ 是敖姬他们抓着我去的。 严君玉向太子告状，他其实自己也有小心思，想趁机溜回家去，不然早在出宫门的时候就跑回来了。不过这他可不会告诉太子，太子也不知道信没信他这说辞，只淡淡看了他一眼。 原来如此。 他这语气太云淡风轻，严君玉不由得有点心虚，所以更要强词夺理。 而且当时说的是一天12个时辰跟着你，以前也没有12个时辰啊。 哦，那小颜是想住到我的寝宫来了。 严君玉不由得一怔，他这些天听了敖姬他们不少荤话，今天又见到男的也被非礼，懂事儿许多，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，莫名的烧红了耳朵，慌乱之下不由得色厉内荏的嚷道， 那你用膳的时候我也没有跟着你啊。 太子没有马上说话，只是抬起眼睛淡淡的打量了他一下。严君玉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，他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别人他都不怕，单单怕太子，被他看一眼都觉得有股想逃的冲动，但是又控制不住地往太子跟前凑，常常伺候个笔墨都越伺候越近，还被荣浩笑话说他这个伴读副业是磨墨，主业是挡光，就像现在太子这样安安静静地看他两眼，他就觉得心中慌乱，坐立难安，本能地觉得他会说什么不得了的话。好在太子并未说什么，只是像往常一样逗起他来。 原来小颜是想跟我一起用膳啊，我知道了，其实小颜是嫌伴读的饭不好吃。 严君玉松了一口气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怕什么，只觉得逃过一劫，但又莫名的有点失落，所以也不如平常被人说嘴馋那样炸毛，只是闷声闷气地说， 我才不想和你一起用膳呢。 那可不巧，我今天偏要和小颜一起用晚膳，小颜不答应也不行。 严君玉实在是年纪小，没经过事，偏偏今天遇到的事又多，花街上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子，那个叫丽玉的男孩子，西戎人、赫连王子都是新鲜事，让他目不暇接。好不容易回了东宫，又被太子逗了一番，这样上上下下一顿折腾，连他自己也理不清自己心里现在是什么情绪。直到晚膳摆上来，还是呆呆的。云兰上来安住，第一次见到严君玉在美食面前无动于衷，又见太子眼中有笑意，心下了然，不由得暗自叹了口气。严君玉其实也不是一点规矩不懂，知道伴读是不能和太子同桌用膳的，这是僭越。但是他偷眼看太子，只见太子正十分淡然地洗手入座，脸上仍然是一派尊贵，看不出情绪，不由得有点泄气。云兰看着宫女一样样布菜，侍膳的女官捧了酒上来，她轻声问道， 殿下要饮酒吗？ 太子起居都要被记载，不过饮不饮酒倒不是什么大事，不过是例行问一句罢了。但太子这次却道， 我不饮酒。 云兰有点惊讶，他知道今天有大事，不然雨嫣然不会那么神色凝重匆忙回宫禀报。他在东宫许多年，自然清楚太子脾气，知道他向来持重，今天会逗小颜一定是心情不好，所以云兰笑道， 原是皇后娘娘送来的参酒，泡了许多药材的，近来天气冷了，殿下这些天又辛苦，所以娘娘叮嘱奴婢让殿下喝的。 我怕喝醉。 殿下酒量好，怎么会醉？再说喝醉了也没什么，太傅又不在，殿下还怕问书不成？ 我怕我喝醉了会有人偷偷摸我的脸。 严君玉本来在偷偷吃菜，听到这话只觉得脑中轰然一声，握着筷子的手都木了，更别说尝出菜的滋味了。用尽了力气才抬起头来瞪着太子。司红堂里灯光明亮， 召见太子面容俊美如天神，仍然是笑意盈盈，安静地看着他。严君玉控诉道： 你装醉。 我没有。 那你还装得像没事人一样，我还以为你不记得了。那你这几天为什么都跟以前一样？ 严君玉气得指着他，太子笑着问他。 那小恩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呢？ 严君玉不由得语结，别说太子现在问他，就是放他在一边自己想，他也想不出这问题的答案。怎么才能算和以前不一样呢？太子对他已经够好了，敖记他们不能叫他名字，自己能叫，伴读不能同桌吃饭，自己也吃了。演义里说的最礼贤下士的主公也不过如此了。但这样还是不够，他心里有个声音这样嚷道：这些事虽然难得，但都比不上那天晚上他心中涌动的情绪。那个瞬间是值得更珍贵的东西来命名的，是某种严君玉说不出来无可名状，但又清楚地知道绝不是现在这样的关系。但那究竟又是什么呢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